六，阅读课文。 二姐，我小的时候，我的二姐总是拉着我的手在草地上玩，我一直觉得那时玩得最开心。二姐还吃我剩下的饭，帮助我复习我讨厌的算术题。我上树摘苹果，她张开双手站在树下，眼睛一刻也不离开我。我笑话二姐胆子小，二姐说，我不吃你的苹果，你快下来，别摔着。春节是我最快乐的日子，二姐虽然只比我大几岁，但她什么都照顾我。我饿了，二姐给我买了一碗羊肉面条，二姐站在旁边等着我吃，她说她不饿。有一天下着雨，二姐去学校参加活动，我哭着喊着也要去。二姐把她身上的衣服给我披上，她说，你好好读书，争取当个优秀学生，暑假带你去外婆家。外婆是世界上最爱我的亲人，住在一个青山绿水的地方。每到寒假暑假，外婆总要站在村外，从早到晚等着我们回去。外婆家有很多好玩的地方。二姐中学毕业后考上了大学，从此二姐便离开了家，可我特别想她，常常去学校看她。她每次见到我总是高兴极了，带我到校园里玩。岁月带走了许多东西，一瞬间一切都变了。二姐爱唱的儿童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桨，还经常在收音机里回响。但我们的儿童时代已经成为过去。二姐大学毕业后去外地工作，我和二姐一起玩的日子也成为过去。不久她便去了美国，并在那里工作，现在她已在美国定居。我在自己的家里过着平常又简单的生活。少年时许多梦想已逐渐消失，我只希望有一份平静的日子。二姐总是很忙，她回来的很少，回来也不是很想看望亲戚。有一次她去看望一位哥哥，哥哥说，在美国发财了吧？二姐说，发财谈不上，只是可以度日。哥哥又问，那为什么去美国？二姐没有说话，只叹了一口气。二姐对我说，在国内我学会的是依赖，依赖家庭，依赖学校，依赖单位，可到了美国，就像把一个人放到一片白茫茫的大地上，我从此要面对孤独，我也就学会坚强了。在美国生活必须学会自立与自救，可我觉得自己却在一点一点的变，变得不去多想什么，想的只是现实，只是生活。是什么东西使二姐和我一点一点的远了？是什么东西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？在我们身上有一种看不见的东西，它在掌握和改变着我们的命运。它是什么？它就是时间，时间改变了一切。二姐来了又去了，去了又来了，但我对二姐的爱是永远不会变的。